昨天我们讨论了，在未来可能有大量的人被新技术给抛出职场，他们甚至可能和这个社会和所有商业活动隔离。那么政府呢，就有责任去承担他们的生存，甚至是要为他们的生存找到价值。那么这个过程开始了没有呢？是不是很遥远的未来才会有这样的事儿呢？不，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尤尔·赫拉利紧跟着就谈到了，现在在世界上刚刚开始冒头的一种新的收入分配的制度或者方式。这个方式呢，叫做普遍的基础收入，英文的缩写是 UBI，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收入啊，它和我们以前的这个失业救济金不同。失业救济金呢，首先它的量比较，它的这个金额比较小，它只能涵盖你最基础的生存。而且你一旦找到工作，这个就没有了。但是 UBI 呢，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无论你上班还是不上班，而且它的数额比失业救济要高得多。它实际上能够涵盖你所有的基础生存的需要，就是即使你不上班，你也能过一个体面人的生活。举个例子，前2年这个芬兰就已经有了，它每个公民大概是拿到460欧元，大概是相当于人民币5000元，一个月。而且 UBI 是无论你上班不上班，它都有。你上班无非就是在你的工资上再加上UBI，所以每一个公民的话呢，上班不上班由你自己去决定，但是这个 UBI 呢，都可以让你起码保持一个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那么这部分钱哪来呢？从理论上来讲，你就应该是从那些自动化公司啊，那些亿万富翁，因为是他们的技术夺走了我们的工作，所以当然应该由他们来负担我们的生活，对吧？这个是从道理上可以讲通的，而且呢，这样子就不至于让那些穷人鼓动起那个民粹主义啊，就是来，因为贫富差距如果越来越大的话，民粹主义会泛滥，然后导致穷人仇恨富人。除了基础收入这种方式以外呢，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人为的创造更多的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我们一些行为不认为是工作的，我们现在也把它当做是工作。比如说带孩子，我们每个人带孩子都很辛苦，要付出很多的劳动，有很多的心血。那么这个是不被社会承认的一部分劳动，就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OK，那么是不是以后可以把它作为，因为每一个小孩子他也是。它也是社会的一个财富嘛，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财富。我在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培养一个人，那么当然我应该获得收入。但是这个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太好评估。你这个怎么去评估你这个劳动是应该值多少钱呢？这也是一个挑战，但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种选择啊，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基础收入嘛，对吧？但是呢，你反过来想，政府还可以提供基础服务。就是很多服务以后是不要钱了，比如说，教育啊、看病啊、交通啊、等等各种这样的社会公共服务都是免费的啊，这个就有点像共产主义，对吧？基础收入有点像资本主义的，给你钱，然后你自己决定去买什么，对吧？那么这个公共基础服务呢，就是所有基础服务免费呢，就有点像这个共产主义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东拼西凑，它的目的呢，都是要达到一种就是，把更多的财富给分给那些前面提到的那个无用人群，就他们跟社会的实际上，经济活动已经无关了，但是你得让他们活下去，而且得活得有尊严。但是，正如比如说这个 UBI 这个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它叫普遍的基础的收入啊，Universal Basic Income。 那么问题是什么才能够被叫做 universal 呢？什么才是普遍的呢？什么才是基础的呢？什么水平的生活才能被叫做是基础的呢？这个定义上有问题。我们先说它的这个普遍性碰到了哪些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是 UBI 还是这个普遍公共服务免费，还是说把带孩子也看作是一种工作，它都是在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儿，它都不是全球化的事儿。比如说第一个实行 UBI 的国家大概就是芬兰啊，我们前面讲了芬兰的这个每个公民的收入大概是560欧元一个月，相当于将近5000人民币一个月。那么加拿大的这个昂大略呢也开始实行，另外还有意大利的这个利瓦诺，还有一些这个荷兰的一些城市，瑞士呢进行过全民公投，但是被否决了，就是他们问全体公民是不是愿意实行这个国家基础收入，但是被否决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每一个都是它每个地方性的政策，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把他们抛离职场，把人类抛离职场，这个自动化的运动它是一个全球化的改变，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改变。现在的全球化呢实际上是把全球的自然资源呢科技资源呢信息资源呢劳动力资源呢通过市场去进行分配，那它就形成这样一种自然的市场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发达国家啊，它比较掌握，一般来说掌握这个一个产业链的上游设计呀，这个专利呀，这些东西都是它有，它的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然后呢，低端的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呢，就慢慢被分配到就是它收入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啊，像孟加拉呀、印度啊这些东南亚国家。那么自动化呀 AI 呀这些首先席卷的可能就是那些比较低端的工作。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衣服是来自于这个比如说越南啊这个印度啊孟加拉呀这些国家。那里的工人呢用很低的工资为我们这个制造衣服。当然制造的图纸来自于那些名牌啊，来自于那些欧美的公司。但是一旦自动化之后，我们可能只需要在比如说 Amazon 亚马逊上面下载一个这个制作这件衣服的一套电脑程序，然后呢由这个电脑程序呢在 3D 打印机上就直接把这件衣服打出来了，不需要低端工作了，不需要那些工人来给我们缝制这些衣服了。而这些首先被自动化和 AI 抛出职场的却是那些贫穷国家的人，而那些国家他可能根本没有资源去实现这个所谓 UBI 所谓这个基础收入啊给每个人提供福利啊给每个人提供受再教育的机会啊，可能反而他们是没有资源去做这样一个改变的。那么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就讲不通了，是你们发达国家发明了这些什么人工智能啊，什么计算机网络啊，这些这个机器人啊，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你们挣了更多的钱，让我们就更加贫穷，对吧？你要知道在以前的这个全球化呢，它这种工作外包啊，这种低端工作外流到不发达国家，它是一个自然趋势。这个趋势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钱会不断的往这个贫穷国家去流，然后呢，让这些贫穷国家呢可以从这个低端的这些产业做起，然后积累一定的财富，然后再教育自己的国民啊，再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啊。中国就是走这样一条路，是走得非常成功的。但是现在由于科技的发展那么快，剩下给这些不发达国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很可能根本还来不及走完像中国走完的这条路，全球的自动化就已经实现了。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沦落到一种非常悲惨的境地，世界经济都不要他们。你想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都没有地方去出卖，为什么？因为廉价劳动力是最容易被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或者是被自动化所取代的。最可怕的就是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原来因为全球化而形成的那种工作外包那种资金的那种那个桥断掉了。发达国家自己就可以把事儿给干完了，根本就不需要再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去办厂，资金投资都不会往你流。那些不发达国家就真的是被整个全球的经济体给隔绝了。这个时候这些穷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他们再想说我来投资教育，这个投资科技，让我们国家的科技也发达起来，让我们的人民也能够操作这些复杂的自动化机器，我们也能够编程，没有时间了。一个是没有时间，第二个是没有资源。你已经很穷了，这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一个项目。那这个时候这些穷国怎么办？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选民可能说哦，我们投票同意把这些科技巨头像亚马逊啊、谷歌呀、这些Facebook 啊这些公司挣的钱通过税收收上来，然后给谁呢？给那些因为这些高科技而失业的，比如说像出租车司机啊，像这些矿工啊，给他们，这是可能的。但是你想想，美国的选民会不会说，哦，我们应该收更高的税，像这些高科技企业收更高的税，然后把这些税给那些不发达国家，让那些川普讲的叫做粪坑国家，给那些国家的人帮他们去这个摆脱困境。可能吗？那这个问题就无解，起码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有解决的方案。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普遍的基础收入这个政策里面这个普遍的这个词遇到的困境。怎么才叫普遍的，对吧？你能不能突破国界？既然全球化是一个无国界的东西，那么你这个新的政策怎么才能够突破国界呢？这是它普遍的这个词遇到的困境。还有一个词叫基础的普遍的基础的收入 UBI， 这个 Basic 也出现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讲。好，谢谢 Heidi 的音频制作，谢谢。